昨天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变长的头发藏着 FM 1073 AM 102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共同影响，有3-4级的偏北风，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气象条件的维持，空气污染的气象指数为1级。那么预计在今年的中秋节期间，本市天气是以晴为主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好，比较适宜出行。只是中秋节前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有些大，空气干燥，另外就是气温总体下降，夜间天气较凉，应该注意适时的添衣保暖。中秋节当晚天气以晴为主，天空清澈，利于赏月，但是气温和假日期间是最低的一个夜晚，户外活动需要适宜的穿一些夹衣类的服装。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13度。23号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 路况信息， 好，我们呢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朝阳路慈云寺桥到民航总医院西向通方向，建国路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西大王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建外大街西向东方向国贸桥以东呢有交通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US News 发布了2019年最新的美国大学排名，一时间又引起了一波小轰动。加州大学排名在往前冲，从去年的37位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冲到了30位。正值申请季节，想必同学们心中也会多加揣摩，我的择校清单到底要不要改呢？今年排名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加州系列的学校为何会逆袭前进？如何根据最新的排位为自己的学校选择定位？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要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呢，就是2019美国大学排名翻转，如何确认择校清单。那么前不久呢 US News 发布了2019年最新的美国大学的排名，一时间呢又引起了一波小的轰动啊，因为呢我们会看到整体加州系的这些大学呢，他们的排名都在整体的前移。那么这样的一个排名对于今年在做美国留学申请的同学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理性客观的看待这样的一份榜单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美国留学专家，还有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的同学，和您共同关注这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析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目前全国招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北京市158600多名考生。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啊，在沙漠前的紧张，是好是丑，是是尊重，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在开启我们今天留学面对面之前，先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规范全国性竞赛活动，竞赛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家长学校将覆盖全市中小学，家主要负担起学生思想教育相关责任。北工大启动冬奥会志愿者候选人才培训，近1000人成为骨干学校学员。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对中小学生竞赛活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将建立健全规范管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工作机制，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办法强调，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在竞赛产生的文件、证书、奖章显著位置要标注教育部批准文号以及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依据等字样。全市中小学要建家长学校，建校率达到100%，同时各校要成立校级、年级、班级3级家长委员会。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20号发布了，明确了13项家校任务清单。家长要主动配合学校，担负起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责任。家长学校由学校负责组建，学校校长兼任校长。市教委表示，家长学校要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有较强的师资队伍，有明确的计划安排，有系统的教学内容，有可行的成效评估。每学期家长学校至少要开展一次家庭教育指导和一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北京工业大学冬奥志愿服务骨干学校20号正式开班，针对大一本科新生招募志愿者候选骨干人才，并且启动一系列的培训。目前近1/3的新生已经报名参加培训，针对赛会、城市、社会志愿者的全过程和全领域，培养2022年冬奥志愿者的候选骨干人才。经过前期报名和初步面试选拔，目前大一新生当中已经有近1000人成为了骨干学校学员。选拔条件包括身体健康，是志愿北京平台实名制注册志愿者，能够全程参加培训，有良好的英语水平和交流能力，具备相关赛会服务经验等。据了解，北工大在首都高校中率先启动北京冬奥会志愿储备力量的选拔和培训。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近40所高校的300余名特训营的队员，20号早晨4点半从延庆营地宿舍出发，开启了北京高校学生军事特训营军事特训的第一天。据了解，该特训营由北京市教委主办，今年已经举办了第4届，所有营员都是由各高校学生自愿报名。本届特训营还邀请到了国防大学教授进行军事讲座，使训练讲有机结合， 让参训学生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全面培养野外生存、实践应用等综合能力，增强国防素质，提升军事素养。本台记者姚迪报道，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主办的名校之路美国名校之旅2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名校之路团队再度出发，开启新东方美国名校之旅第二季，深度探访美国著名学府，同时他们也将到硅谷和西雅图访问，尝试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引入到教学环节当中。21号下午，在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国贸 CBD 分校展示了中国儿童制作万千纸飞机列队，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向即将到来的国庆69周年献礼。据了解，自2017年开始的流年时光活动，收到的作品不仅包括了由主办方发放的折纸、彩泥等物料制作而成的作品，还有许多诸如陶瓷、皮影等家庭自购材料制作的作品。作品当中不仅包括纸飞机，还有京剧联谱、十二生肖等传统文化作品，以及2020年北京冬奥会等主题作品。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2019美国大学排名翻转，如何确认自己的最终择校清单。那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进入面对面了。我们要和您关注的是2019美国大学排名翻转，如何确认自己的最终择校清单。那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US News 发布了2019年最新的美国大学排名，一时间又引起了一波小轰动。加州大学排名再往前冲，从去年的37位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冲到了30位。正值申请季节，想必同学们心中也会多加揣摩，我的择校清单到底要不要改呢？今年排名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加州系列的学校为何会逆袭前进？如何根据最新的排位为自己的学校选择定位？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每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和您关注的是2019美国大学排名翻转，如何确认择校清单。为大家邀请到的现场嘉宾是来自英美教育的总经理，也是美国留学专家张浩老师。张浩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我是张浩。 嗯，好，今天呢除了张浩老师，我们也提前电话采访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王子涵啊，他是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在读生，他呢也会通过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大家一起谈一谈针对这样的一份榜单他自己的看法。作为美国最权威的大学榜单之一呢， US News 其实一直也是咱们中国家长啊在择校的时候的一个指向标，或者说是一个风向标吧，啊，那么今年呢，这样的一份最新的榜单，刚刚是新鲜出炉啊，可以先问一下张浩老师，这样的一份榜单，在您观察今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小的变化，而为什么今年这个 排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 嗯，好的。其实我做留学12年在美国留学上面了，其实今年的榜单算是变化最大的一年。 嗯， 我归纳几个字吧，可以叫公立校的逆袭。 嗯， 其实在美国的 US News 排名上前30的学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也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今年的公立校尤其是加州体系的学校是普遍上涨，尤其平均的涨幅每个学校达到了8名到10名。 嗯， 而且是整个体系的学校一起上涨，这个还是前所未见的，所以也是为什么今年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甚至我们在今年申请刚出完排名之后的择校中，都在也在进行再次的思考，甚至学校的转换或者重新的选择。 嗯， 也是因为这次排名所带来的影响。 哦，就是真的有这个家长 有 看到这个重新的排名了，我得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择校的这个 清单了。就这几天还一直在有。尤其是以前我们可能在加州体系会略低估的几个相对来说在排名略低一点的， 嗯， 因为我们在加州体系一般会排序， 嗯， 第一梯队是 UCLA 和 UC Berkeley。 对， 但是我们的潜意识里伯克利会比 LA 好。 嗯， 但是今年排名出来发现 LA 比伯克利排名要上的很多， 对， 一下蹦到了前二十。 前二十， 嗯， 对。 然后在第二梯队其实是圣地亚哥戴维斯， 嗯， 然后才是圣巴巴拉跟欧文， 嗯， 啊。但是圣巴巴拉跟欧文今年的排名上涨的趋势非常大， 嗯， 圣巴巴拉甚至涨到了前三十，这个是这个有史以来这个学校排名最高的一次。 对， 欧文也涨到了33。 对， 所以这两个学校其实以前有一些学生可能并不会太重视在加州体系里，但是今年都涨上去了，然后也都在加到了择校名单中。 对， 嗯， 所以有这个同学开玩笑说我也能够申请到前三十的学校了。 对对对， 啊， 这个搞，嗯， 对，说那个不是因为我有多牛，是因为我申请的这个学校自己在努力。 对，是 是吧？啊， 对， 所以呢，这就是比如加州系的这个圣巴巴拉，它是从37吧， 对， 然后呢是冲到了30位。 他实际上这两年都在冲，嗯，他在两年前都43、42这样的了， 嗯， 其实一直在涨。 对， 嗯， 所以就是这一个排名，整个加州系当中的这些个学校都有一个整体的逆袭啊。 对， 那么我们之前采访到的这个在 UCLA， 也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的王子涵啊，他呢也谈到了自己的这个看法，就是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就读的这个同学啊，他们对于这一份榜单是怎么看的。 这次最新的这个排名刚出来之后，就我身边的同学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这个，虽然是我们票第一次进前二十，我们其实看法就很普通，因为我们觉得在学校里面大家个人各自情况是不一样的，对于排名来讲，对于我们未来就业或者继续深造影响并不很大，上升个一两名或下降一两名，但是更多的是看个人自身的发展和专业不同的情况吧。我们这次是比伯克利高一些，但是我个人感觉伯克利在北美这边的名气或者综合实力还是远远高于 UCLA 的，个别科目比如说数学还有医学， UCLA 是远远比伯克利要好很多的。对于 UC 系统其他学校来讲，差距跟伯克利还有 UCLA 之间是比较大的，包括最新进前三十那个 UCSB， 其实综合水平比 UCLA 还有 UC 伯克利是要低很多的。这份排名我觉得综合来讲还是比较客观的吧，因为老牌那些名校排名还是在那儿，其他一些学校也有些上升，有些是下降，这也反映了一个水平的提升吧。我觉得这次总的来说加州系大学有上涨，尤其是 UCLA 首次排名很高，可能是因为我们校明年是百年校庆，所以最近一直在进行一些校友的募捐活动，就是有一些 funding 或者说就是学校的基金会一直在做一些募捐，校友这次好像我们收到邮件说是已经提前完成了明年那个目标，好像已经募集了10几个亿吧的资金给学校未来的发展，所以说资金充足肯定是这次学校排名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相比最大的弱点就是校友资源没有那么好，或者说钱没有那么多，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资源没有那么多，但这次可能学校募集到了一笔很大的资金，对于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吧。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刚才呢，这个子涵谈到的关于募集校友资金，就是这个在整个的排名当中

相互比对着去参考它， 对 吧？ 对 吧？那么这一次除了加州系集体逆袭之外， 嗯， 这份榜单还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先从高位往低位去捋啊。一般我们都说前十，今年前十的学校，哥大是上升了两名啊，排到了第三。 嗯， 然后约翰霍普金斯去年是掉到了十几名，今年又重回了前十。 嗯， 还有一所学校呢，是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这个学校是第一次有史以来进入到了榜单的前十。这个是在前十的一个波动。 嗯， 那前三十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这个跟美国每年的排名是趋同的，只是说今年的圣巴巴拉进入到了前三十，但其他学校都是两三名、三五名的小幅波动。 嗯， 稍微下跌大一点的是圣路易斯华盛顿， 嗯， 但也是保住了前二十的位置， 嗯， 所以基本上这个前三十段的排名浮动不大， 嗯， 那三十到五十可以说是一个，这有三个州，我们说是一个整体表现比较好的州，第一个就是 UC， 就是加州体系的公立学校， 嗯， 这个我不再重复了， 嗯， 第二个是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大学也上升了十几名，涨到了三十五名。包括了他下设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上升了二十多名，南佛罗里达大学从一百多名涨一百五十多名涨到了一百零几名，涨了四十多名，所以佛罗里达州也是一个明显的逆袭的一个州。还有这个往往被排名所忽视掉的一些传统的公立强校，比如说像德州奥斯汀，德州奥斯汀这几年的排名一直在五十多六十这个徘徊，但今年重回了前五十。 嗯， 其实这个学校申请难度和专业的表现上是不亚于前三十的学校，尤其在理工科、机械工程、电子计算机这些专业里都是美国前十的。他今年是重回了前五十。 嗯， 还有一些像麻省下设的阿姆赫斯特，这个也是工科非常好的学校，但是基于是麻省的公立体系，今年也排名涨了十几名， 哦， 啊， 嗯， 所以普遍公立校今年的涨幅会比私立校更可喜一些。 嗯，实际上呢，就是总体来看，在各个区间段位的这些学校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他们只不过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段位当中，略有上浮或者说是略有下降， 对， 但实际上学校总体的这个，它的层次， 嗯， 实际上已经是固定好的了， 对 吧？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份榜单，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各自学校他们这种真实的水平？咱们怎么来去做这种客观的看待啊？那么在接下来时间段节目当中，我们再请张浩老师呢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指导，特别是针对未来咱们怎么样去选择大学，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专业，也给大家会做一个详细的指导。那么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直播节目当中。 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要在杀我前头紧张。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整个的录取办公室评分标准里一般会有30到40项的标准，成绩里头包括了你的 GPA、 GPA 的上扬趋势、你的托福、 SAT 或者 ACT 等等，它可能 AP 等等这种学术类的可能只占到了1/4到1/5。其实更多它还会看你其他的，比如说你的文书的特色、你自身的性格，还有你的对于文化的多样性，甚至你在文科方面的素养等等很多很多的因素。其实我认为申校它是一个综合的，并不是说我谁成绩高个20分、30分就肯定录，谁低一点就不录。其实在美国，尤其是前20、前30的学校更是如此。我想说的就是，针对于排名，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尽量要保持平常心。只要是在这个档次的学校的标准，都是比如说托福105、SAT 1450、1500都是这个标准，然后尽量去把各方面补充到最好，剩下就是等待学校的选择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实际上呢，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排名上的变化，真正的变化呢，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变化。 对， 你会揣摩说学校明年的申请会不会变难、啊？我们是不是需要有更好的这种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或者说更漂亮的文书，赢得招生官他的这种青睐和这个眼球？但实际上，对于学校在录取的时候，人家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 对，其实像去年 也有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就是加州体系的这个州政府宣布了，就是如果说本州 UC 体系的所有学校不再增加本州内的学生的比重到多少的值、下降国际生值，我的所有的经费都不拨款了。所以这个也是对去年申请的是一个轩然大波。但是录下来你发现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一些传统比较难申的，比如说加州的戴维斯，因为他在硅谷嘛，工科很好，反而去年是分数录的最低的一个学校。所以这个其实它只是有这么一个态势，但是我觉得切忌过分解读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英美教育总经理、美国留学专家张浩老师，和大家呢一起关注的是美国最新的这一份 US News 的美国大学排名啊，排名发生了一些些许的变化，那么对于今年在做申请，以至于明年后年啊，我们来做这个留学申请的同学来讲，要不要调整自己的择校清单，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呢？大家有问题欢迎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US News 发布了2019年最新的美国大学排名，一时间又引起了一波小轰动。加州大学排名再往前冲，从去年的37位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冲到了30位。正值申请季节，想必同学们心中也会多加揣摩，我的择校清单到底要不要改呢？今年排名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加州系列的学校为何会逆袭前进？如何根据最新的排位为自己的学校选择定位？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我们呢继续和大家关注这个话题。那接下来呢，那就涉及到如何去做学校的选择。那么请张浩老师给大家做这个系统介绍之前，我觉得还是先来听听我们的王子涵同学啊，作为这个过来人，他觉得如何参考这样的一份排名，以及如何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去选择大学。 我觉得排名首先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学校整体实力是否被外界所认可。排名相对高一点的学校肯定是要比排名40名、50名之后的学校要好一些的。所以说，如果有机会、有实力进入排名靠前的学校，肯定是要去进入里面去学习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学校排名相近的几所学校你要去选择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看专业。就像刚才我说的，可能伯克利的名声是比 UCLA 要大一些的，但是他们医学或者生物相关的专业却不如 UCLA 好，或者数学系它也不如 UCLA 强。所以说在这种相近情况下，可能看专业的发展包括师资力量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于已经就读的同学来讲，就是大学生来讲，更多还是看个人的发展。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其实差距还挺大的，最好的同学跟那些不太愿意去学习的同学之间其实完全活在两个世界里边。所以说我觉得尤其像加州系这种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人数很多，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发展和看自己的这个努力情况而定。所以说我觉得排名真的只是很小一方面，对于就读同学来讲，既然已经进入这个学习环境，更多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吧。

明尼苏达双城、普渡、印第安纳伯明顿这样的，就是50到70左右这样的这一个学校吧。他文理学院呢差不多只能考到80多名的。但是呢他现在还想说毕业之后有机会看看能不能留在这个美国工作。方向呢想学商科。您给支支招，说哪类学校会更好？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很多学生会面临大优跟文理的选择。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想学商科，我们就要看现在商科的趋势是什么。现在商科其实整个的态势在往从传统的商学专业往理学专业去发展的一个演变过程。像今年很多商科类的硕士都变成了 STEM 专业。STEM 是一个特有名词，指的是科学、工程、技术跟数学的统称。这些专业的话，毕业生给予的工作签证是2年到3年的，那一般的文商类专业是10个月到1年。那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成美国的特殊人才类和稀缺型专业。那现在很多商科的硕士也都变成了 STEM。所以美国的大趋势是往理科方面去培养商科思维的人，这个是他商科研究生的大趋势。那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我更建议学生，如果未来有可能去想往商科作为职业最终目标，那本科我去多学一些跟数学和理科相关的知识。如果这个孩子数学不太差的话，都选择数学。因为现在美国在前50的学校里有24所大学数学在大三的时候就开设了应用类的商业数学类的方向了。所以这就是我说美国课程的优势，他就直接开设这个方面的课程。你不会去学拓扑学，不会去学理论数学，你都学的是统计啊、概率论啊、金融数学这些具体的实用型的工具数学了。那这样的话其实综合性大学更适合一些。那我再多说一个，结合刚才这个孩子问题，我们还要看比如说俄亥俄州立、明尼苏达双城这些学校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公立大学，但是明尼苏达双城这个学校本科阶段 GPA 卡得比较严，不容易拿 GPA。那相对俄亥俄州立更容易拿 GPA。那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更建议去俄亥俄州立，因为我们目标还是那句话，不会落在本科。但是你 GPA 高的话，更容易修荣誉课程。荣誉课程指的是所有大学都是一样的高端课程。那这样的话，你申研究生层面，你的起点就会更高一些了。 所以就是看似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专业上的选择，但实际上呢，你所需要考量的内容包括未来我们在做这个继续深造， 对 啊，还有未来的这个就业， 对， 我们其实都是应该是走一步看三步的 长远性 打算， 对吧？没错，没错，没错。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感谢张浩老师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好，谢谢， 感谢啊，也提前祝愿张浩老师中秋节快乐， 谢谢，中秋节快乐。 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啊，给大家预告一下，从明天开始呢，我们教育面对面连续3天为大家推出中秋节特别策划节目《情满中秋，诗意中华》，我们将通过3个不同的篇章和大家共读中华经典诗词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度中秋佳节。那也欢迎大家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那么稍后呢继续我们的品读经典，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品读庄子。 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力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力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3度。周日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 路况信息。 这个时间段多条高速进出京双向车流增长比较明显，京藏高速马甸桥到西三旗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京城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征。本节目与人教社中华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诵读解析的是庄子的德充符。在庄子《德充符》中刻画了王台、申屠家、书山五指三个人物，这三个人都因受过酷刑而身有残疾，却有着独到的人格魅力。擅长用寓言阐发哲理的庄子，究竟想用这样的人物形象描绘怎样的人生境界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精彩推荐庄子。 此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孝，毁誉饥渴寒暑，世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待乎前，而志不能窥乎其实者也，故不足以古河，不可入于灵府。使之河欲通而不失于月，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皆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康辉为您诵读的这篇作品，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安宪为您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今天邀请罗安宪教授精彩讲述。 大家好，我们讲到庄子，庄子书的第五篇叫《德充符》。这一篇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这篇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人的形体 和我们一个人的精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篇中呢，重点讲了三个人物，一个呢叫王台，一个呢叫申屠家，一个呢叫收山五指。他们三个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受到过虐刑的人。所以虐刑呢，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各个国家所普遍盛行的对于人的肉体所做的一种毁伤。你可能干什么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可能通过对你身体的某种毁伤来对犯罪人啊做出某种惩罚。主要的呢就有割耳朵的，就这就是耳子过来一个利刀，这叫耳刑；割鼻子的，也是鼻子过来一个利刀，这叫移刑；还有呢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一个月刑，就是月亮的月再过来一个利刀，不是完全的去剁脚，就是把这个脚趾呢就这样剁掉。剁掉了以后呢，甚至在某个时候啊，比如说城市里边呢竟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因为只受了这个月刑的人啊，他的这个脚啊他也可以跟其他人一样正常的走路，但他走不快啊，更跑不快。所以呢为了这种缺陷，往往呢这个街上会卖一种特殊的鞋子，就是鞋子的前半部分呢他用那种软质的东西呢把它再填实，这样填实了以后呢，这个脚呢就不至于走路就不止那么不方便了。一时间街上卖这种特制鞋子的这种店铺啊，比那种卖正常鞋子的店铺呢都要多。可以去想象这样一种虐刑在那个时代是一种非常普遍流行的一种对于人体的毁伤，用的是最多的。那么德充府篇所讲到的三个主要的人物呢，无一例外的都是受到了这种虐刑。第一个人物叫王台，鲁有污者王台，从之有者欲仲尼中分鲁。什么意思啊？这个人是鲁国人，叫王台，他的学生跟孔子的学生呢差不多，他们两个人是在鲁国学生最多的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学生的数量不相上下。有的人就很有疑问，说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才能啊。讲了四句话，说逆不教，坐不义，学而往，舌而归。四句话十二个字什么意思啊？说王台这个人呢站起来并不教训大家，并不教导大家应该怎么样做人，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不说这话，坐下来以后呢也不议论是是非非，但是来拜他为师的人那是虚而往，来到他这里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修养，但是离开他的时候怎么样呢？舌而归。有人就向孔子提出个问题啊，说我就不明白他凭什么有那么多学生跟你的学生不相上下，他什么也不说，他什么也不做，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德行。孔子说他有，至少他有一点他比我强。什么强呢？他说此生一大矣而不得与之辩。在孔子看来，王台这个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一个人一生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死，在死亡面前他可以无动于衷，他可以把死生啊置之度外。其实我们要去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作假，但唯独我们一个人在死亡面前却不能作假。死亡对一个人来讲那是绝对的考验，在死亡面前有的人可能就会有一种气概，不就是一死吗？那死了就死了，再想死第二次也没机会了，反正明天我就死了。但有的人就不愿意，凭什么让我死你们活，只要让我能够活下来干什么都可以。所以在死亡面前最能够检验一个人的操守，一个人的精神修养，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因为这是不可能有任何虚假的。当年啊，这个嵇康，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被这个司马昭杀害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冤假错案，在他临行刑之前，他看到人群里边他的哥哥手里拿着琴，他把他哥哥的琴要过来，说我能不能再弹一曲。当然大家都可以满足他这个条件，弹了一曲就是《广陵散》。弹完这首曲子以后，嵇康说了一段话， 说昔袁孝仪啊，常从于学《广陵散》，吾每进故知，《广陵散》于今绝矣。说有一个人啊，叫袁孝仪，过去曾经请求，跟我想要学习这首曲子《广陵散》，我觉得他时候还不到，我没有教给他。我现在有一件遗憾的事，就是我担心啊，《广陵散》这个曲子，可能从今天以后可能会失传。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不想别的，想的是这首曲子没有传下去。这种精神，这种气度，那不是我们一个人想要做到就可以做到的。而王台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多的学生与他死生，在死生面前有这样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死生一大矣，而不得与之变，他可以无动于衷。 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大夫子产是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他的老师还有一个学生名叫申屠嘉，也受过月刑。子产对这位同学从最初的不屑一顾变为后来的刮目相看，是什么让他的态度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 郑国的执政大夫叫子产，你想到我们现在就是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生了这样的转变呢？ 郑国的执政大夫叫子产，你想到我们现在就是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看不起申屠嘉，他觉得我是执政大夫啊，而你是一个行于之人啊，你有前科啊，你有案底啊，我怎么能够和你在一个屋子里边这样呢？他给申屠嘉说，如果你来的话我就不来，如果我来的话我也希望你不要来，咱们要不要商量一下，什么时候我来你就不要来，什么时候你再来我就不来，咱们以后从此以后咱们谁不要见谁，不要见面。第二天呢，申屠嘉又照样来了，子产就说，老兄啊，我不是昨天告诉你啊，我们两个以后不要见面，你怎么又来了？申屠嘉说，我们只有一个老师，在我们面前我们看重你是老师，我是为老师而来的，不是为你而来的。子产说，那么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你认为你可以和我平起平坐吗？你有资格和我平起平坐吗？老兄啊，你要不要低下头看一下你的脚啊，你的脚怎么样啊？申屠嘉既不气愤，也不呢什么自卑，你不让我看一下我的脚啊，那我现在就给你讲一下我的脚。他说，自壮其过，以不当武者众，不壮其过，以不当存者寡。把这两话解释一下，就是在当时每个人都会替自己做各种各样的申辩，以为我虽然有错，我虽然有过失，我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是我的过失我的过错不足以达到这个程度，不足以今天要跺我的脚，这样的人是非常之多的。自壮其过，以不当武者众，这我们可以去想象，大家都会有这种心态，为自己做种种的辩解。他说，不壮其过，不替自己做任何的辩解，以不当存者，知道我今天这个脚啊是一定要剁的，我这个脚呢生出来就是要剁的，如果不剁那我反而可能会变得比较奇怪。那么申屠嘉真的有罪吗？我们问申屠嘉，你是不是真的有罪？申屠嘉，我没有罪。那你要不要替自己辩解？我不替自己辩解。如果你不替自己辩解，那么我们认为今天应当是把你的脚剁了。申屠嘉说，那就剁吧，我也没有办法。孔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在一个有道的国家，你贫你贱这是一件可耻的事，在一个无道的国家，你富你贵这同样是一件可耻的事。在申屠嘉看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所处的时代，我所处的这个环境，那能算得有道吗？不能算得有道吧。所以呢，我的脚被剁，我觉得是再正常不过了。你们那些脚丫子都存在的人，我反而是觉得是有问题的。凭什么你们的脚还可以存下来？你们委曲求全，你们出卖自己，你们苟延残喘，你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你们道德无底线，那反而是一个让人奇怪的事情。 所以他接着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知，知道今天自己所遭受的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能够以一个达观的平静的安然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去对待自己今生今世所遭受的这一切，这也正是一个人道德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过去人们对于庄子的命运的理解局限于对这句话的字面的理解，说庄子让我们一个人呢是一种安命论、顺命论、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因为这里边有一个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不对，这种理解是非常肤浅的。我们如果说把庄子关于对于命运的这种态度与孔子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怎么讲命，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在孔子看来，孔子是要教导我们一个人要做君子不做小人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三句话来去解一下。第一，孔子是要教人做君子的。第二句，君子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第三句，成就一番事业并不是你想成就就可以成就的。我们解释第三句话。孔子让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君子，但是一个人也许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仍然一事无成，他努力了，他奋斗了，他没有成功。当然如果说一个人努力了奋斗了他成功了，这与命没有关系，但是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努力了奋斗了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孔子说这个时候你应当知命。注意，孔子说十幼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没有说我们一个人二十而知天命，三十而知天命，四十而知天命。所以有的人问我说罗老师也给我算一下命，我说我都五十多岁了我都不知命，你哪来命？孔子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说我们一个人应当知命，知命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成功，我们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但是孔子担忧这些人可能会对他人抱有怨言，说作为一个君子啊，不怨天不忧人，这是应当一个基本的操守。你知道这一切不是你没努力，只是你命不好，这就是所谓的知命。但是孔子又讲到，你都努力了五十年，你都奋斗了五十年，你现在让你停下来你能停下来吗？你又停不下来。所以孔子又有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知道我今生今世我的目标达不到，但是我仍然都要继续努力，我不放弃。所以人们认为孔子所教导的这种人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不错，是如此庄子所讲的这种人生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我们对孔子这种评价没有错，但是我们对庄子的这种评价错了。为什么？我甚至可以说我们做到孔子所教导的这一点并不难。一个人不管是处逆处顺，积极进取，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自己今生今世所遭受的这一切对于自己今生今世所遭受的这些穷达荣辱，这一切都能够一个超越的态度，一个达观的态度来去对待它，特别是对自己今生今世所遭受的这一切的曲折，能够一个达观的态度来去对待它，这不是我们一个人想达到就可以达到的，它要比那种积极进取不折不扣并更加的难。如果一个人能够达到这种状态，那么他才是道德修养达到极致的一种表现。所以德充府讲德，讲道德，讲道德修养，如何修养，这就是一种修养。当申屠家给子善讲了这一番话以后，子善感到真的是无地自容我原来是这样看你的结果你原来是这么一个人。子善说，老兄啊，千万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 书山五指是德充府中的第三个主人公，他的故事是从拜访孔子开始的，而这个故事中的孔子形象却和《论语》中的不太一样。那么通过这个故事，庄子想要说明什么？我们对德充府的人生境界又该如何理解呢？ 德充府前讲的第三个人叫书山五指，讲到书山五指啊，种剑仲尼。什么叫种剑仲尼？因为他的脚被剁了，只能用脚后跟走路，可能就会一瘸一拐的。他见了仲尼以后，仲尼就是孔子啊，孔子教导他说，你看不小心吧， 干了坏事了吧，受到这种惩罚了吧，你看你的脚被剁了。孔子说了这番话，因为孔子这番话，书山五指很生气，这不是一般的生气，他是真的生气。他说，我来见你啊，我认为有一个比脚更为高贵更为重要的东西存在着，我是为了这个东西我来去拜见你，而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的是我的脚丫子呢被剁了。言外之意啊，你真的让我很失望。这番话一出，孔子说，哎呀，我错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进来吧，进来吧，到屋子里边咱们有话好好说。我认为苏珊无指是肯定那个时候应当是个年轻人，二三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孔子请他到屋子里边来坐，苏珊无指来了，他们说了什么话我们不知道。苏珊无指呢后来走了，走了以后孔子没有改变。孔子给他的学生说，你看人家苏珊无指啊，脚被剁了，人家还知道好好学习，你们脚好好的吧，你们为啥可不知道好好学习。孔子这种诲人不倦啊，在这里面是跃然纸上。其实啊，我们再去讲到孔子这个形象，在庄子书的形象，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事实的立上一个真实孔子的形象。有时候庄子呢，他是预言，他是借孔子说话，借孔子说什么话呢？庄子书中的孔子的形象和《论语》一书中孔子的形象，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论语》中孔子的形象，那是一个圣人的形象，那是一个真孔子。那个庄子书那个孔子，那是经过庄子啊这个人他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孔子。但是这里边又有一点孔子的痕迹，比如说循循善诱，比如说诲人不倦，而这里边突出了孔子那种诲人不倦。我估计书山无指虽然年龄小，孔子第一次说话，说了第一句话以后，他就知道孔子一定如此。所以呢，他离开孔子以后，他找谁去了？他找老子。他找老子第一句话说，我觉得孔子这个人不怎么样，孔子人这个修养一点都没到家。老子说，你凭什么说呢？说他老摆出一份想要教训人的样子啊，我就很讨厌。老子说，这倒是，孔子大气可能就这个样子，那我们能不能，孔子会不会发生改变呢？书山无指说，我认为他改变不了。一个人在书山无指这个人看来，什么是重要的？就他说了一句，说我们一个人，我们形体上的这种残疾是你们都可以看到的，我受到了月刑，我的脚丫子呢被剁了，你们都看得到。但是对一个心理不健全的人，我们现在来说是心理不健康的人，你们却看不到。更为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身体的健康健全，更为重要的是精神的健康与健全。用书山无指的话来讲，说我书山无指啊，我是身体上的不健全，但是我认为像那个孔子啊，他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不健全，我认为我比他好，所以他别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呢。书山无指在这里给我们揭示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人的存在，它不简单的只是个生命体的存在，是个生命存在，是个身体的存在，它还有一种精神的存在。德充府一篇啊，通过这三个人物，王台、申屠家、书山无指，这样三个都受到月刑的人，想要给我们揭示出来，表达出来，人更应当注重什么？内在的精神世界，精神的健康与健全。人更应当追求的什么？精神的不断的提升，也就是一个道德的提升。所以它才叫做德充福，使你的道德呢内充，使你的道德呢道德精神呢达到一种饱满的状态，饱满的状态谓之为福。那么这样的一个德，其实它不同于儒家所讲到的人伦道德，它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精神的问题，精神操守的问题，精神状态的问题，精神境界的问题。

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